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自由有偈倾，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严叔。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今季开始咗呢个香港哲学家系列，就是、想话俾大家听，其实喺香港呢片弹丸之地，虽然传说中咧系呢个金钱挂帅、文化沙漠，但其实都有好多哲学家努力地做唔同嘅哲学研究，系为呢个哲学界，亦都为香港嘅文化发展咧系做出贡献。咁於是我哋之前就請咗陳祖維教授啦，同埋周寶松教授啦，同大家分享佢嘅學思歷程，同埋佢哋嘅哲學理論。咁今日都唔例外，我哋請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香港哲學家咧，同大家講下佢嘅哲學理論同埋佢嘅學思歷程。咁啊邊個咧？我哋埋個關子先，先介紹咧今日我哋嘅主持拍檔，包括咗咧即係研究中國哲學為主嘅我嘅老師亦都係阿超啦。系啦，咁我欢迎阿超上嚟帮手一齐倾下今日嘅 topic。咁另外就系咧，今季第二次重返就有偈倾噶啦，就系、是、大家期待已久嘅宝神啦，刘宝希，刘宝，咁啊，亦都好欢迎噶嘛，一齐我哋上嚟倾下。咁点解今日请到咁多即系、就是、我哋都叫做啊，我哋主持拍档里边咧重量级嘅呢个主持上嚟咧，就是、因为我哋今日请咗嘅嘉宾咧系更加重量级嘅，系啦，亦都其实我以前喺港大读书嘅时候嘅老师嚟嘅，就系、是、Professor Chet Hansen 係啦，陳漢生教授。咁啊，大家都見到啦，陳漢生教授其實就唔係香港土生土長嘅即係哲學家啦，大家可能估到。但係最後咧，就係嚟咗香港，落户香港呢片彈丸之地，就從事咧Professor Hansen， 我哋叫做 Chet 啦，係啦，幾個哲學研究嚇。咁Chet 咧其實係主要係研究呢個中國哲學，而且係以喺英語嘅哲學嘅中國哲學研究裏面咧。是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人物嚟嘅，所以即係我估唔到啊！即係喺香港呢片地方有一個咁重要的學者用英文嚟做中國哲學嘅研究咧，係對世界有一個咁嘅影響力，咁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現象嚟，可以話係，所以好高興今日可以請到 Chet 上嚟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你嘅經驗啦，同埋你嘅哲學睇法咁樣。咁或者開始嘅時候，我哋先問下 Chet 先啦，其實。Chet， 點解你會嚟到香港嘅咧？究竟對你第一次嚟香港係幾時？點解感覺係點咧？嗰陣時 第一次咧係人哋派我嚟，因為我嗰陣時係摩門教咧，就做傳教士啦。咁就佢我學咗德文啦。咁嗰啲教會啊，嗰啲人問我咧，你要唔要講嘅德文啊？我話啊，我要講中文。佢話你識唔識中文？我話我唔識，但係我中意學。我聽到我第一次聽到香港呢個名咧，就好似我頭腦入邊咧，唔知點解嗰個好似香港蹦蹦蹦蹦，一定要去。但係我唔知道香港咧，唔係即係唔係普通話咧，係廣東話。咁啊，我開始學廣普通話，開始學 Mandarin， 買一個嗰啲旅遊嗰啲書啦。咁啊，嚟到香港先知道啦。哎呀，你學過嗰啲咧冇用噶，要再開始學。咁啊，開始學廣東話。咁我差唔多一個，我將我頭腦入邊所記住啦。一個星期之後，我就話：，而家唔係教徒。兩個星期之後就唔信神。但係我中斷咗廣東話。 點解會咁嘅？我想問一下，即係譬如你嚟到，你唔會係摩門教徒嘛？即係我哋喺街上面香港仲見到嘅，即朋友，你有冇人生嘅煩惱？即係就會咁樣。但係點解你嚟到即係香港之後，會一個禮拜好似有種頓，即係就唔順咧？有咩原因嘅？ 佢就有個過程嘅。我喺高中嘅時候咧，開始讀哲學。咁我有啲朋友咧，唔係摩門教。但是長大的時候咧，見唔到佢，唔喊白冷都係摩門教，都未見過唔係摩門教嘅人。咁啊，去到大學，去到中學咧，我的朋友忽然間有希臘啊，有天主教啊，有乜乜乜，有啲無神派添。咁啊，開始學哲學咧，因為想研究點可以證明有神咧，可以證明摩門教係啱嘅。咁啊，學呢啲邏輯啦，學啲哲學啦。咁我嚟香港嘅時候，我帶埋 David Hume， 大家講翻 Natural Religion， 你都知啦，唔使講。 即係大家都記住睇翻我哋有一集咧，今季咧講黑色幽默咧，就係講有講幽默 Hume 呢個哲學家，係佢都係懷疑神嘅存在啊嘛。 係。同埋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 咁我同事咧就嗰啲其他嗰啲傳教士咧，佢哋，有 Dialogues on Natural Religion 啊嘛，咁就係我宗教嘅書啊。 佢誤會咗啦，佢話可以入屋可以帶嚟，咁啊喺度讀啦，喺度讀，佢以為我好勤力啊，讀經文，佢話嗰啲神經啊嗰啲嘢，其實唔係，就係讀 David Hume。但係 David Hume 咧，佢就有一個，佢又係懷疑神嘅，咁佢就講神梗係有可能，但係唔可以係完全。有啲個 problem of evil 咧，大家都知啦。所以佢如果要 problem of evil 要解決咧，就一定個神咧係有限嘅。咁呢個 Mormon 教入邊嘅神咧，就好似有限嘅。唔可以翻自然法啊！佢一定要，即系就佢系佢主系一个的即系即点诶一个肯定嘅地方叫做 Kolob 啊，即系佢嘅太阳咧叫做 Kolob， 咁啊佢嘅地球咧就系佢自己创造嘅，咁嘅存在咧即系话好似喺 space time 入边咧都可以揾到啊，咁佢呢个关系一定有限嘅，咁你讲啊 OK。咁啊，懷疑咧，可能有呢個咁嘅神，但係我如果有呢個咁嘅神咧，佢點解會有咁多人死啊？咁多人餓死啊？有打仗咧，好容易咧，你同 Nixon 講咧，哎呀，唔好打仗啊！咁就越喊陣，戰爭就可以停嘅咧，唔使仲有啊！咁係話呢個神咧，就算唔有限咧，都可以好啲啦。如果你只不过要 Superman 都可以改得好啲啦。如果呢个世界咁多问题咧，会系咪真会有咁嘅人？所以呢个 problem of evil 系解决。 所以我想问，你香港突然你话大概一个礼拜，你继续睇 David Hume 啦，跟住咁样有个咁嘅觉悟啦。第一步咧，而家你继续系咪继续喺香港咁？你会唔会召唤翻你翻去？因为你本身系啦， 我 知。 因为我系。農人咧，我喺農場長大啦。我嘅小村咧喺山邊，咁咧我嗰啲鄰居咧，我朋友，我爸爸嘅嗰啲朋友同埋鄰居嗰啲，全部有個 community 咧，係即係統一啦，冇行唪唥都係摩門教。咁佢就好冇錢嘅，好 貧窮， 好貧窮啊！咁佢攞曬啲錢俾飛機。票我，好似約咗我嚟呢度會過兩年，咁我話 OK， 兩年咧約咗，我會過兩年，但係我又中意留喺度，因為點解？中意廣東話，廣東話真係好似爆曬我嘅頭腦。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呢個位置，即係廣東話你學習嘅經驗，特別係哲學嗰個位置上，我估有關係嘅，咪？ 其實我喺中學咧就一年嘅大學。就學德文啦，西班牙話。我學語言咧，相當有力量啊，相當好嘅。尤其是 grammar 啊嗰啲嘢啦。咁啊，學德文咧，就一個禮拜，你學點樣發音嚇？一個禮拜咧，差唔多成啦嚇。唔使再學。咁啊，然之後咧，又要學語法啦，嗰啲講法啊，嗰啲句子啦，一個。declension 嘅 grammar 咧，個 agreement 咧，好複雜嘅嗰啲嘢啦，就要學耐啲，嗰啲困難嘅。中文相反，第一步咧係最難，發音。你話係長大講英文咧，忽然間有十一個音咧，呢個咩道理啊？同埋，如果你係用佢音個音調咧。是个字的意思讲的，那你怎样表达你的感情还有你的怀疑或者你的嘲笑啊，或者。 因为很多时候用英文的语言即不是语调的声调的语言呢，是透过 intonation 来表达情感的嘛。 他有但是他是句子的音调。个句子嘅音调咧，好似个面嘅，我哋叫身体语言个body language、face language 咁我哋 tone of voice 咧，英文咧就系自自然然嘅，应该学啊，都唔知道有嘅，其实有，你都知道有。咁啊，英国人嘅有问题咧，佢嘅问题嘅音同美国人嘅问题嘅音唔同，女人、男人又唔同，德国人又唔同。咁呢個音調咧，就有另外一個用法，一個function 咧。個function 咧 廣東話點樣揾到嘅？因為嗰啲卦啊、天啊、羅卜係咪？咩嗰啲嘢啦？咁呢啲咧，覺得好似唔現實啦。嗯，個感情咧應該係自自然然嘅。我呢啲唔自然咧，好似學呢個字咁加上去咧，就唔覺得係真係好奇怪。所以我覺得真係呢個語言咧，就破壞我對語言嘅印象。我以為我知道語言係咩嘅，其實唔係。呢個語言咧就廣泛好多。 可唔可以咁樣講咧？所以其實你喺香港嘅經驗，特別係學廣東話，其實因為我知道你對語言哲學有興趣嘅，係啊，即係你本身即係對語言，第一你學德文呢啲有興趣啦，特別對於語言哲學嘅即係嚴肅比較熟悉嘅領域，所以可唔可以咁樣講就係其實香港嘅經驗塑造咗你對於一方面語言嘅興趣，同埋你語言嘅觀念，特別喺哲學上係有一個影響嘅。特別因為你最後即係我哋研究中國哲學上邊，你好少數從語言嘅 approach 入嘅，所以我想喺呢點上 呢個可以補充下，因為Professor Hans 好得意嘅，即係我做中國哲學嘅研究嘅時候咧，係好少數地咧係用語言哲學嘅進路入手嘅，即係譬如對於先秦諸子嘅討論咧。佢哋往往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傳統嘅或者漢語學界研究啦，就是、真係講緊道啊，講緊仁義禮智應該點樣做啊。但係check 嘅研究就係咧，會唔會將先秦整個討論係變成一個語言嘅討論嚟嘅？係咁樣交會關事就係點樣用語言嘅切入討論中國哲學。咁而呢句都係因為我記得之前同check 有個訪問咧，有講過check 受到好多即係最中意嘅或者最重要對佢嚟講嘅一啲哲學書咧。是啲語言哲學書嚟嘅，我記得。咁呢個估計即係劉波問題有關，就係、是、會唔會最後成個嗰個中國哲學研究嘅嗰個計劃係會同香港係有關係，就係、是、會唔會廣東話令到對語言有個新嘅睇法，從而會從語言哲學嗰個角度去講，令到對於中國哲學點樣有個唔同嘅理解咯。 例如係即係咩嘢點樣為之知道一樣嘢啊？係嘛？即係知道一樣嘢係咪一定係能夠將佢 perform 出嚟，即、就、係、是、表現出嚟？或者做出嚟咁先至為之知道啊嘛，我呢個係一種我所理解嘅，即係話從一種語言嘅角度啊。 尤其是 check 另外一個得意嘅就係佢理解語言咧，就唔係其他原本嗰啲嘢，就好似係描述性啊嘛。外國嘅語言好多時候覺得，但係規範性嘅喺中文嚟講會係咁咧。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討論一下陳漢生嘅其他哲學研究。歡迎大家翻到嚟自由有偈傾。咁我哋頭先就同阿陳漢生教授咧講得好開心啦，就係講點解嚟到香港之後咧就唔捨得，可能要再翻嚟，就留咗喺香港咁樣。咁但係我哋又知道咧，除咗喺香港之外咧，其實阿 check 你都係有其他啲好得意嘅經歷嘅，包括咗咧，我知道你可能係曾經去過北京見過嗰陣時嘅呢個周恩來總理係咪？如果冇記錯，冇錯。係其實可以或者可以出啲圖俾大家睇下先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幾個經歷，我每次見到真係好震撼啊！即係大家見到咧，即係右手邊啦，畫面右手邊嗰個咧，就係、是、即係大家熟悉嘅周恩來啦。而左邊咧，第一個咧係咪好眼熟咧？係啦，有呢個披住呢個 Beatles 頭，同埋呢個某一個名牌子嘅波鞋咧，我可以睇下大家嘅呢個 山畫嘅， 係啦，山畫嘅。咁其實就係阿 check 嚟嘅。 我覺得最點睛應該係嗰個台中間下邊個壇罐啊！即系呢个好有历史味道啊！你有冇用到？你哋有冇用到咧？ 冇用到， 即系成张幅画好似油画咁啊！仲另一幅嘅， 你嗰阵时知唔知系咩嚟噶？嗰、那个 我知道，但系唔用啦。 嗱，另一幅画咧，另一幅相啦，亦都见到咧，阿张乐同阿 check 有倾偈啦，系啦，即系好有型啊嘛！即系有啲网民就会话：，哇，呢个老外翘着二郎腿见我哋嘅周总理咁样。 潇洒。 咁你都见到咧，其实呢幅画呢、這个相片嘅最左边咧，亦都系另一个大家可能听过人物嚟噶吓。刘本就估中咗边个系嘛？ 头先我听即系有提示啊 ，Chan 有提过呢个系四人帮其中一个，跟住我应该张春桥嚟嘅，系啊，即系文胆啦，四人帮入边嘅。 展现咗刘宝嘅呢个水平，但系亦都可以见到，其实即系对于啊，即系我哋好震撼啊！我睇到嘅时候，即系。估唔到嗰時上堂嘅老師其實就係喺70年代嘅時候見過周恩來。check 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下其實係咩年份嚟嘅？點解即係點解你會有機會去見啊周恩來咧？ 呢、這個當然咧就係個 scholars representatives 咧，我哋係反對美國嘅越南戰爭。咁啊，所以我哋做咗一個團體因為係研究中國或者亞洲嘅嘢。 咁我哋就當然同前亞洲人咧，就對美國嗰啲咁嘅做法啦，我哋就反對。咁因為嗰啲人咧，本來咧喺香港喺提好似提子道嘅大學服務中心啊，大學 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 唔知點樣翻譯啊嗰陣時。咁佢嗰陣時咧有啲人咧就做埋一個團隊去到係周恩來邀請佢哋嚟，因為佢想用亦就係打乒乓 diplomacy 之後，就要把佢嘅信息咧就交俾美國人啦。咁佢用呢個團隊嚟 溝通。 咁佢出嚟嘅時候，我啱啱喺提子道嘅 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 就佢出嚟同我哋講嘅。咁我就有呢個經驗啦，我就翻 Michigan 大學咧，即係我研究所嘅時候咧，我又參加呢個團體。咁佢就以前咧又請我哋嚟見又係周恩來請我哋嚟嘅。咁第二次咧，我參加咧，又差唔多30個。咁但係我哋去咧，就啱啱係 Nixon 同埋 Kissinger 去過。 我印象中係咁樣，係1972年啊嘛，就李克遜訪華，就係而家我哋知道即係中美建交嘅一個歷史嘅重要起點嚟嘅。 啱啱我哋團體嚟香港咧，就知道 Nixon 已經喺北京同佢哋傾偈。咁去到見周恩來，佢應承我哋會見面咧，我諗佢而家唔使。所以等好耐噶啦，等差唔多最後一日啦。夜晚你知道再嚟佢鍾意夜晚做工作啦。佢係日頭中咗咁佢3點鐘朝頭早3點鐘就見面兩個 半夜3點零， 好似清朝啲皇帝咁樣。 所以你哋好快啦就去見面啦。咁呢就係傾解解嘅，冇 傾啲咩咧？傾啲咩咧？ 傾啲你陳漢生，你喺農夫喺嘅雜鴨奶嘅農場長大嘅啦，點樣樣啊？我講俾佢知，我點樣樣啊？呢個樣邊樣啊？我生日咧點樣啊？ 冇咩諗住， 因為佢講完咧，但係佢都要我哋翻美國咧，就介紹中國嘅嘢俾美國人。 咁即係話嗰陣時，其實你已經係研究緊亞洲，研究緊中國時候。 我嗰陣時而家係寫緊論文， 博士論文， 博士論文。 所以咧，對我嚟講咧，我以為我唯一一個哲學家喺個團體入邊，佢全部咧都係歷史啊、政治啊、經濟啊嗰啲人咧，又係現代中國嘅研究者。淨係我一個咧係古代中國嘅哲學嘅研究者。 咁我想知道點解你會研究中國哲學嘅？你頭先講話你要讀 David Hume 咁，係中國哲學有咩吸引到你？ 一系語言咧，第二咧，呢個文化咧係好成功。你佢睇歷史上咧係好成功啦。啱啱嗰陣時咧係個The Great Famine 啊，好慘啊！嗰陣時喺中國都唔知幾慘啊，差唔多全歷史啊最慘嘅地時間。我知道佢過去咧。好遠，好真係好高啦！喺國家之中咧，可以算第一、第二。我話佢將來就一定會咁樣嘅。我知道中國人好聰明，我知道中國人唔係話即係買信買。我知道有啲就算邊啲人都有買信，但係中國人都聰明嘅，我知道。所以佢個歷史同埋佢嘅哲學。我睇佢嘅哲學咧，好似冇道理嘅，好似唔係哲學，好似冇理由嘅，好似冇邏輯啊，咁係唔係哲學？咁大家我西邊咧嗰啲哲學家咧都以為唔係哲學，但係佢話係哲學，但係佢我睇佢嘅解釋。我又同意我嘅同事，呢個唔係哲學。咁 怎可以解決這個矛盾？ 嗯， 他的解釋呢應該是不對的。 嗯， 如果我真的解釋中國古代那些教那些 teaching 呢，他就會有哲學性，會有哲學的內容，會有比較高級的哲學的內容的價值。 所以我感興趣這個地方就是，那是要經過你的解釋咁先至讀得出佢係哲學啊，但係其實佢本身就係哲學。 佢本身係哲學，但係佢傳俾我哋英文嘅解釋。 但係大家讀錯咗，簡單啲講就係唯有等我， 因為我當時讀， 乜所以變咗異教徒啦？係咪真係對漢學家咧入邊？因為佢話佢初初歡迎我啦，你可以指導你嘅同事點解佢咁窄心啊？又唔 narrow mind 咧，就唔承認嘅中國嘅哲學。唔係佢 narrow minded 啦，係你講嘅嗰啲嘢啦。 因為我記得， 其實 因為我記得 Chat 我讀書嘅時候個好有趣嘅講法，我覺得呢個係哲學上面好重要。就係 Chat 嘅講法就係好得意，佢教我哋。我哋原本覺得我哋識中文啦，咁照計好似比外國人係有啲優勢咁咯，好似對於譬如先秦文獻2500年前雖然係，但你好似都熟啲啦咁樣。但係阿 Chat 嘅講法好得意，就係其實咁多年之後咧，語言變咗好多。我哋尤其是受到呢個西方嘅文化， 或者白話文化， 你個口罩入邊， 同埋語言觀影響之後咧，同語言觀影響咗之後咧，我哋會錯誤地理解古代中國嘅嗰啲文獻嗰啲字點解，雖然啲字係一樣嗰個字啊，個意思可以好唔用。好唔同，有時候先我第一節尾講過就係，譬如舉個例，我哋會以為咧，哦，語言係攞嚟描述個世界嘅，係啦，好似呢個，但係對於 Chat 嚟講就係，其實已經係受西方嘅哲學嚟影響咗，就係語言係攞嚟描述個世界。咁會唔會其實語言唔係，係講一個道，係教你應該點樣做咧？咁每個字嘅理解可以好唔同喎。咁所以變翻轉嚟講就係咧，會唔會如果其實嗰啲文獻本身係一啲好重要嘅哲學文獻嚟，有哲學價值？不過咁多年嚟咧，現代人不論係中文嘅人啦，定唔係講中文嘅人啦。都可能已經誤，因為受到現代嘅世界觀影響咗咧，就誤會咗究竟以前嘅人講咩，就變咗冇咗個哲學價值。而 Chat 於是自己就覺得自己做嘅工作就似乎係咧，我哋有一個抽離啲、重新詮釋過嗰啲文獻，點樣先係最合理嘅一個理解，使得可以揾翻佢本身有嘅嗰個哲學價值出嚟。 我想綜合阿超同埋嚴叔嘅講法啦，同埋結合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啊，主題就係我哋係香港哲學家嘛。因為頭先提到 Chan 可以去中國大陸 ，OK， 見到國家總理周恩來，同香港係有姻緣嘅。而點解 Chan 對中國哲學有興趣，嚟到香港學廣東話啦？同埋我都知道其實 Chan 有上過牟中三同埋唐君毅嘅堂，入邊關於道嘅睇法，譬如 exactly 關於道呢個字點樣睇？我知道 Chan 有啲即獨特嘅睇法，究竟睇下即聽下你以前喺香港。即係上堂關係某中三嘅堂，對點樣影響到你寫出即係我哋好重要。你見到呢本書係 Dark Theory， 特別道呢一點，可唔可以講解一下你嗰個經驗係點咯？ 最緊要咧係因為佢就佢教我咧，幾個道係唔係道家嘅property。 佢係唐君毅係咪？ 唐君毅。咁冚唪唥嗰啲又算物家啦、道家啦、儒家、孟子，邊個都講道。個道字咧係好緊要啦，係個係個啊觀念系統嘅中心。咁西方咧一樣嘅地方，呢個地方咧就係 reason。係咪？就係理由，理由先。 理性。 咁道咧？在世界入面的是自然的是出面有的是客观的理性呢是心里面的是思想的是幻想的或者是语言的他由这个分别他好像是自然观很得意很特别的在中国哲学入面呢这个自然观这个客观所以道家呢就是本来中国的科学呢是很进步因为为什么它都是道家来的道家的影响呢是看出面的道怎样可以道呢是点的答复你如果有一个点的问题 道就是他的答覆。咁、道呢就係點做乜，做呢、這個做嗰、那個做呢、這個做合作、合作呢做社會做語言、做交通、做乜。 所以煮嘢食啊，烹饪之道啦，我哋今日都会用呢啲啦，系啊，人生嘅人生之道啦。 所以个道字变咗最终系其实系即系原嘢一条路啊嘛，应该行嘅道路， 系应该行嘅道路， 系啊。 咁啊，西方咧系法律，你应该听话，要听神上大，系咪啊？咁啊，佢好，佢道德咧，西方嘅道德系， 或者你下一节翻嚟可以继续讨论呢个道嘅问题。 OK。 欢迎继续收睇咧，自由有偈倾。咁我哋总结下上一节讲紧啲咩先啦。我觉得上一节有个 point， 有两个 point 想讲下。第一就系、是，点解唔系中文做母语嘅时候，有时候会系对于理解啲中国传统文献，反而仲有优势，就因为我哋唔会受到中间嗰啲现代理嘅中文嘅理解去污染咗，我哋可能咧重新客观地去分析嗰啲文献啦。而第二咧就都系讲到 Sir Chat 喺香港咧学即系听陶君丽嘅课嘅时候学到嘅一啲嘢，点样启发咗佢写啲好重要嘅著作。咁就最緊要講緊個道同埋西方你講嘅 reason 咧係有啲唔同的。我估呢度劉寶又可以幫阿 check 整理一下，或者補充一啲。 因為我講下我閱讀呢本書嘅經驗啦，即係呢本係 Chan 一本好重要嘅著作啦，就係、是、叫做《A Dark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咁咧就係、是有人譯做中國思想的道家理論嘅。咁但係好容易俾呢個書名誤導咗，就以為佢淨係講緊老莊嘅學説。其實佢係對成個先秦嘅學説嘅一個總體嘅整理。咁其實阿 Chan 好自覺嘅要做一樣嘢嘅，咁我覺得我要講一講就我閱讀呢本書第一個經驗啦。其實呢本書最難嘅部分咧係 introduction， 係啊，即係本身 introduction 咧佢個名叫 An Introduction with Work to Do， 係啦，佢話我哋要先寫 introduction， 大概寫咗四五頁之後咧，後邊嗰部分你要俾啲心機讀啦，因為好困難嘅，因為佢講成本書嘅方法論。咁咧呢個方法論我覺得可以回應頭先嚴肅嗰個基本嘅論點，就係 Chan 佢有一個好獨特嘅睇法，就係頭先佢想講到受唐君毅嘅睇法，就係、是、道呢個字咧，佢有基本嘅啲意思，就我哋而家有啲人會隔意識嘅理解，就用咗西方理性吸落去道，咁唐君毅就好自覺，而呢點影響咗 Chan， 就係唔好將 reason 同埋 Dao 直接對比 ，Dao 有幾個意思嘅應該，道係咩咧？道者路也，本身係一條路行出嚟嘅啫。咁而呢點延伸到後面咧，就成為咗一種標準，佢叫 guidance， 所以指導我哋嘅行為嘅。而呢種指導我哋行為嘅標準咧，係可以講出嚟嘅。而呢個講出嚟就係道出來、說出來。而呢個正正就係同一般我哋喺漢語世界見到個道有一個好大嘅差異，就係咩咧？就係好老子式嘅睇法，道可道非常道，最高嘅道咧係唔可以講嘅。係啦，而呢種咁神秘嘅睇法咧，就係 Chan 以我所知就係幾抗拒同反感。係啊，有啲可以就係 spoken 嘅噃，可以 spoken。咁所以由呢一點我就想延伸到成本書嘅計劃，即係頭先由 Chan 呢個語言嘅興趣，而家好具體地變成咗呢本書嘅 Dark Theory。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 Chan 其實有兩方面嘅呢本書，有批評嘅一面，有肯定嘅一面。咁肯定嗰邊我哋有人遲啲即係下一節再講。正面嘅反面嘅部分就係其實佢針對當時漢學界啦一啲主流嘅思潮咧有啲批評嘅。而對於個主流嘅批評就係同儒家特別孟子為本嘅一種即係觀點係有關嘅。我想聽下 Chan 點樣睇，即係你寫呢本書嘅時候，你所針對你覺得佢有啲咩問題？係啊，就係咁樣。 即係對於唔知阿 Chan 對於即係傳統喺你寫呢本書之前啦，嗰啲中國漢學家或者中國嘅哲學家， 或者西方 嘅漢學家係啦，理解嘅嗰啲先秦討論咧，同你嘅分析好唔同噶嘛？你覺得佢哋嘅問題喺邊度咧？最主要？ 最主要呢就是不明白西方的哲学。我们西方哲学家呢研究自己的那些问题呢就发明呢入面的我们那些问题呢是以语言出来。我是可以看 Plato, Socrates 的理由为什么他讲这个公用这个怎么讲呢 可以英文唔緊要，我哋翻譯。 Okay, go universals. Okay, 普遍性。 即係話 ，every Plato 有咁講 ，every horse is called horse. 咁佢一定有共同性嘅乜都唔知係乜。 即點解所有馬都叫馬咧？ 係啦係啦， 佢馬之為馬嘅性質。 因為佢有馬嘅呢個 idea，Plato 就 ideals 咧，呢個 form 咁呢個 form， 所以我哋馬呢個字，佢嘅意思係呢、這個。 普遍性嘅嗰個馬， 呢個抽象嘅嘢 嘅共商 係啦，買共商， 共商，共商。 咁我睇中文入邊咧，可唔可以咁樣想啊？呢、這個呢、這個 road 呢個 line of thinking 咧，呢個道，呢、這個理論嘅道係行到嘅中文入邊、因為唔係馬咧，唔係 every horse 嘅 name， 馬冇 plural 啊。马即系，已经系共同嘅，已经系普遍嘅，就唔需要普遍嘅乜乜乜，就可以系一个大物，比较有部分，有一匹，有一个，有一家，有一对，都可以嘅。咁佢马咧就已经系普遍，唔需要咁 Plato 呢个想法。咁 Aristotle 咧又有一个。佢點解會講有我哋心入邊嘅有意見呢？好清楚啦！你睇我哋寫嘢咧，就代表我哋講嘅嘢，講嘅嘢就代表我哋心入邊嗰啲印象。印象咧就代表出邊嗰啲實物實啦。咁呢個道理睇中文咧？又唔行得，呢条路咧唔行得，第一步都唔得，因为嗰啲字咧唔代表广东音，代表国语音，代表日本，代表边度咧，都唔代表个音咧。个音系我哋嘅点样讲呢个字嘅音，广东人就咁样讲，北方人咁样讲，日本人咁样讲。唔係話好似個表達個音，個音就同埋個形象有關係。你睇有因果，西方呢個理論咧都有個因果嘅歷史。我呢個形象，呢個心入邊嘅呢個形象喺邊度嚟咧？睇到個馬，就知道馬有嘅，就入眼咧，入頭。就變成我呢個入邊嘅呢個 idea， 咁我用呢個 idea 嚟解釋個呢個字嘅意思。呢、這個嚟睇中文咧，唔使有咁長嘅解釋， 唔使咁複雜係咪？ 已經係個社會係客觀嘅，係出邊嘅，係啱唔啱嘅？呢個係 Wittgenstein 嘅批評，idea theory 好似如果係中文入邊咧 ，Wittgenstein 唔使讀，你已經知道佢點解唔會有咁嘅呢個 idea 嘅 idea。 所以我補充一句，即係我整理一下啦，係同我頭先講嗰個主軸有關係，即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我有咁諗法噶嘛，即係阿 Chan 嘅講法就係、是，喂，我哋以為語言咧，譬如馬個呢個字意思就代表住你個心馬呢個 idea。這個理念啦，這個諗法啦，這個概念啦，或者而家叫這個概念咧，又再代表住出面嗰啲真正嘅馬。咁呢個咧，好多時候我哋咁理解語言點運作嘅，就係、是、字代表住我哋嘅諗法，個諗法代表住外邊嗰啲事物。係 啊。 咁但係 check 嘅諗法就係、是，其實呢個係受西方嘅語言觀影響嘅，就係、是、我哋睇翻中國古代文獻，我哋係咪一定要咁樣理解中文嘅運作咧？咁 check 就會諗法就係話，唔使好似亞里士多德咁樣，要覺得有個字有個 idea 就有啲嘢。喂，嗰啲字自己只係直接可以講到嗰啲東西啦。就唔需要透過我哋嗰個 idea， 咁呢個就變咗就是一個新嘅對於中文點樣運作嘅理解。而呢個理解唔同咗之後咧，就發現咗整個先秦哲學嘅討論咧，就完全一個耳目一新嘅睇法，係嘛？所以呢個就可能係 check 對於西方哲學家嗰陣時，唔係位嗰時嘅中國哲學家啦，或者西方學家啦，誤會咗，即係對個傳釋最不滿嘅地方就喺呢度，係嘛？我估。 我想再延伸，因為具體地你寫呢本書嘅時候咧，對於孟子嘅批評係比較我甚至叫 radical 嘅，即係一個極端嘅，係啊，即係你都嘲笑嘅成分嘅，即係覺得佢基本上即係成個先秦入邊最不值一提嘅。我覺得同頭先嗰點有啲關係嘅，就係咪可以咁樣講啦？就係、是、當時嘅西方漢學家又好，或者主流一般閱讀孟子嘅時候咧，都過分將佢變成一種從內在心靈嘅角度去閱讀嘅個哲學，就係、是、好似中國哲學咧，我哋必須要理解到嗰個人嘅內在心靈，我哋先至可以理解到佢到哲學。而你係反對呢一點嘅，可唔可以咁樣講？我想知道你對孟子嘅批判嗰、那個核心喺邊？其實， 我有一個研究生咧，佢就佢同我講，佢就好似 I'm having trouble with names 啦，而家 Dan Robbins yes， 佢話你其他嗰啲學者嗰啲百家咧，係你自己研究嘅，你自己做新嘅一個理論。 嗯， 你猛字冇做自己嘅理論。我話係啊，其實咧，因為點解？因為我寫緊嘅時候去 Stanford 總室，去 Stanford 大學。嗯、Stanford 大學有個 David Nivison 咧，佢好注重 Mentors。 冇錯冇錯。 咁我所以咧。其實不是批評 Mentors， 是批評 Mentors 的學者，批評 Mentors 的那些，因為他我不是做自己的，我很多人都做 Mentors， 你們都說 Mentors 是傳統，是不是？ Mentors 是個 orthodoxy， 那誰都討論 Mentors 是怎樣的，那我說，哎，他一討論呢，就，他，你說，有些人說我對 Mentors 不公平，但是他那些講 Mentors 那些人呢，對墨子啊，對柳子，對莊子唔公平。佢哋三個呢都有批評 Mentors 嘅道理。你唔承認，你唔講，你唔注意，你淨係話 Mentors 好 ，Mentors 呢個 ，Mentors 呢個，就應該注意佢嘅缺點喺邊一度。但係其實我好中意 Mentors， 因為最緊要咧係佢嘅心理學，係啱嘅。西方對心理道德學咧，就以為個個都係自私嘅。 嗯嗯， 呢個錯啦。 理性性善，即係理性性善論嘅。 咩就係啱啦。所以我唔係批評，其實我唔係我批評 Mentors 咧，係佢有誤會咗墨子。我係有呢個批評，而且 Mentors 咧，佢係個 intuitionist。咁 intuition 喺西方哲學咧就係、是、 直覺主義係嘛？ 係啦，不神秘主義一啲。 係 直覺主義。 直覺主義。G.E. Moore。 哦 ，G.E. Moore 嘅。 G.E. Moore 嘅咁啊 ，G.E. Moore 都好受批評，西方哲學我好批評佢。我長大我係大學嘅時候咧 ，G.E. Moore 好似冇乜大，佢好啱啦，佢最啱嘅一個哲學家。五年後大家都批評佢呢個 intuition 咧，就好似。我有一個超然的資歷，所以你哋喺度討論咧，我唔使討論，我知道，我講俾你聽，咁變咗係權威主義。 我記得你呢本書入面有一個 point 就係講咩嘅心性哲學咧，就係孟子到最後數諸於心咧，好似唔需要公開論辯。講論辯係咩咧？最後個講法就係、是、雖然佢論辯啊，但係我淨係直接知道呢個叫頓詞。OK， 呢個就係犯咗咩言語錯。In my heart, I know it's wrong。OK， 你好中意睇呢個，都唔使辯論嘅咁樣。 因為呢個係或者啲觀眾未必知啊，即係我哋講下啲傳統對於孟子理解就係、是。人有四端之心噶嘛？仁義禮智啦。咁呢個喺整個儒學嚟講，即孟子式嘅儒學嚟講咧，就由呢個道德嘅良知出發咧，就喺判斷到邊啲事情係啱或者錯。咁由呢個心出發咧，第有個唔好處喎，即係可能 check 唔知會唔會解釋下就係、是，話變咗係直覺主義，就我直覺上邊個係啱邊個錯，就唔需要再透過理性嘅辯論咧，就去判斷到道德嘅是非對錯。咁呢個會唔會係孟學嘅一個問題咧？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問題。歡迎翻我哋最後一節嘅自由有偈傾。咁我哋啱啱講緊咧，Chat 對於呢個孟子嘅理解係有少少唔同，甚至有啲可能有啲批評嘅，或者阿超可能幫我哋補充一下。 嗯，好啊，我想講下係我係中意睇外國人講中國哲學嘅，就係頭先嗰一節咧，阿 Chat 咧講咗一點咧，係正正係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咧比較多嘅係可能係外國學者咧，佢會分開。佢中意同埋究竟嗰樣嘢講得啱唔啱？佢可以好分得好開嘅，即係頭先佢話其實佢好中意孟子嘅。不過如果孟子個理論本身有缺陷咧，佢一樣可以好如實咁樣指出嘅，即係唔需要撈埋嘅，唔係話因為佢嗰樣嘢你中意咧，於是你就點都要講到佢啱嘅。咁所以我覺得有陣時我哋讀中國哲學讀得多咧，有時睇下啲英語學界嘅研究咧，有時會衝擊一下個頭腦，我覺得幾好。所以Chat 嘅對於孟子嘅 嘅談論啦、分析啦，我有一樣嘢我印象幾深嘅，就係佢話孟子咧其實只係提供一套上一節佢有提過嘅一個 term 叫心理學，或者佢哋會用嘅係 moral psychology， 即係道德心理學，即係話喺一種喺咩情況底下咧。我哋會俾出一啲即係道德嘅反應，一啲心理嘅反應。譬如孟子會講，你見到個小朋友就嚟跌入個井咧，你就會有個惻隱之心啦。咁樣，咁呢啲嘅描述或者談論咧，就係孟子嘅道德心理學啦。咁佢就話，即係孟子只係提供一套 moral psychology， 但係並冇提供一套規範理論 normative theory， 即係究竟點樣先叫做道德上係好嘅？其實孟子冇講過㗎，佢只係話俾你聽，嗱，你見到個小朋友就嚟跌入井咧，你就會咁啦。咁但係點解呢個反應係好，或者點解我哋應該去 cultivate 去培養呢一種心態或者心理呢？咁呢個其實係孟子冇論證過嘅，係咪？即係好似我聽過阿 Chat 講過，就係話如果你話哦，因為你有惻隱之心呢，就顯得你係一個人啊，就同動物好唔同啦。如果係咁嘅話呢，咁人可能人類係唯一一種物種可以得手指㗎喎、哦。咁我哋不如 cultivate 呢個能力，咪似返個人囉，係咪？係咪你有呢個意思？所以你覺得孟子嘅哲學咧，其實有呢個缺陷嘅。其實佢冇談論過或者冇論證過乜嘢叫做道德上係正確啦，同埋冇提供理由點解我哋要 cultivate 嗰種人嘅特有嘅能力。 所以就變咗一個頭先講嘅直覺主義啦。所謂就變咗好似冇辦法用啲理由去説明點解做某啲嘢啱，某啲嘢錯，而只能夠咧即係講到點解我哋會，如果有啲嘢已經知道邊嘢啱，咩係錯咧，我哋點夠動力去做就解釋到。但解釋到點解嗰啲嘢本身啱，咁咧就同譬如舉例，另外一啲哲學家譬如墨子就好唔同，咪即係俾咗啲理由，譬如興天下之大利啦等等作為理由咧，去説明點解嗰樣嘢係啱嘅。 即係點解我哋要愛其他人呢？因為大家都彼此相愛嘅話咧，天下就最有利。係 啦。 咁天下有利咧，就係我哋彼此相愛嘅理由啦。 冇錯。 咁呢個就係 normative theory。 而孟子就反而冇講過，孟子即係講話我哋個心有良知，咁佢判斷到啦、但就講到最下一個理由就係點解良知要咁判斷呢個啱，嗰個係錯咧，就變成咗。因為直覺主義有機會跌入神秘主義嘅一個問題，就係冇得再解釋啊啲嘢，係啦， 所以我估即係由呢一點，我想轉一轉，即係由即係問 Chan 嘅，就係因為我覺得阿 Chan 對於所謂孟子嘅批評啦，其實頭先要個講法就係對於孟子學嘅批評，就係啲孟子學者冇分得好清楚啊。因為我記得我睇一個例子，就係孺子之入於井呢個例子咧，有好多孟學學者覺得能夠證明到孟子係比墨子優秀，因為佢更加講到一個道德動力嘅來源。跟住 Chan 喺即係佢嘅 Dark Theory 入邊提到，佢話其實唔係，我哋反而更加論證到一樣嘢，就係孺子之入於井個孺子其實就係一個同我哋冇血緣關係嘅一個陌生人嚟噶嘛。但係點解你個惻隱之心同良心會震動，甚至會想有個拯救嘅行動呢？其實咪即係幫墨子未講嘅兼愛提供一個理論嘅基礎咯。即係點解我哋會對於陌生人可以兼而愛之？本身孟子或者儒家嘅批評就係覺得太 demanding 啦，唔可能嘅。你孺子之入於井唔係調轉，反而唔係批評咗墨子，反而正成咗佢咩？咁所以呢、這、一個即係我自己第一次睇嘅時候就係好係喎。點解我睇漢語世界即係冇乜學者會講呢一點？咁所以我而家即係由呢一點即係啱啱提到孟子咧，我想正面啲啊！即係而家好似淨係講緊儒家，就係、是、其實係阿 Chan 批評嘅對象。就係、是、咧，我想由呢度轉去而家Chan 呢本書開宗明義叫做 A Dualist Theory。佢除咗講 Dao 呢個字之外咧，佢甚至自稱 We Dualist， 即係我哋作為道家。OK， 我想知道即係你呢個道家，特別以莊子嘅，即、就、係、是、一個向度出發。其實你由呢個角度去講，即、就、係、是、Chinese Thought， 即係莊子有咩 inspiration 咧？從莊子身上係去重新睇呢個中國哲學、中國思想。 莊子佢嗰啲即係佢嘅佢寫法咧，已經係好有吸受力啦， 吸引力， 大家都中意啦。但係我中意佢嘅自然觀，同埋好似話佢呢個客觀啊懷疑咧，佢唔係話好容易會即係會有dogma 或者係容易信，佢就有啲懷疑啦，但係都係好係有。curiosity， 好奇心啦，咁佢就中意同边个讲，就算系蛇啦，或者系鸟啦，同边个都愿意讲，因为佢要知道，你个岛点样样啊，讲俾我听，你个岛咧，都可以讲喺天度，每个人嘅岛喺天度，因为你系天人咧，你系天然嘅人，你系天然嘅物，你系天然嘅，所以嘅你嘅道都系天道嘅一部分。咁所以我学你嘅就系学天道。 咁啊，天道咧廣泛咁樣。我對孟子同埋墨子啦之間嘅批評咧，就係孟子咧就固字入邊嘅，個心理學，但係唔係邏輯啊，淨係個，所以係直觀主義啦。咁喺外邊咧，墨子咧喺外邊利或者害，你行呢條路咧就得利，你行呢條路咧得害，呢個係出邊嘅，精明嘅。咁莊子咧兩個都懷疑，唔係話話唔係錯啦，但係兩個都可能，兩個都係自然嘅。一個係你就掹自己好似喺呢一度，美國即係唔係美國西方嘅哲學家有兩個考號啊。一個咧係 you can't get an ought from an is， 頭先你講嗰個啦啊。另外一個咧 ，ought implies can。咁孟子系呢一点系好嘅，即系话我哋道德系可以嘅，唔系话反我哋本性嘅，系能够做嘅。但系佢错误咧，以为系冇道德系乜嘢啦，系冇问题嘅，系冇得怀疑，系冇相对嘅，系冇人哋唔同嘅观点嘅。庄子咧就好承认呢啲啦，有唔同嘅观点。但是呢大家所有那些人道呢哪个的人道都是天道，那都可以学的，都可以了解，都可以分享。那我最喜欢的一个礼物呢，就在香港我们很多人呢，有些时候的 人行路啊，那道呢几窄。但是我心不只说有人有义有赖有知，我看到有些人在这里行，这边有两个人一起揸手啦，这里有一人来，这里有一些人快一点，有些人慢，我就要我自然的不用想，我就想一个行的怎样行，有这个人不碰到，这个人又不碰到，那就行一个，我到了就 你是 跟其他人的道呢，就是一定要合作。这个是我不用想，不用用逻辑，就行就顺便行到不碰到别人，不阻止他们。 我想问一问，因为你这点正面地论述的时候少了一些你年轻时候的火气。因为你1983年有一篇好火力好猛嘅文章叫《Dao of Dao》，就係讲庄子。而对于当时嘅庄学呢，你用啲比较重嘅字眼，你话当时嘅主流嘅研究呢係 scandalous， 即係係丑闻嚟嘅。係啦，即係你其实觉得，即係点解你觉得当时嘅庄学研究有啲咩问题呢？我哋听落好似冇乜冲突啊，道啊，行啊，即係游刃有余啊，我哋都可以接受。 我再透显一句先啦，即係好得意，即係好传统对于老莊之學啦，即係唔係淨係莊學加埋老學啦，有冇理解？或者好多時候家庭觀眾咧，如果你冇聽過或者冇上過堂咧，都自然有理解嘅就係、是，喂道咧，如果係老莊講嘅道咧，係講一啲好形象學嘅道，好似世界背後啲好神秘嘅，我哋叫實體啦，哲學裏面有啲嘢咧，哇係個世界運作嘅原則啊，背後嘅實體支持住個世界嘅，係嗰啲好神秘嘅嗰啲存在喺度。頭先阿 Check 嘅講法已經淺而透顯咗，就係、是，喂唔同人有可以行到咁啦，可我哋。practical 嘅實踐上面咧，我點樣可以過一個好嘅人生咧？點樣我哋應該點樣行嗰條路啊嘛？咁就變咗咧，即係亦都係關事，就係、是、原本語言咧，如果用西方嘅角度嚟講，就描述世界噶嘛。你一講道，都有啲嘢叫道啦，就講嗰樣嘢。但係 Chat 就話睇翻用翻你新嘅重新詮釋嘅中國文獻咧，喂講道唔一定要描述個世界嘅，可以係有指引性嘅，係 guide 住我哋咧應該點樣去做我哋過你的人生。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就係所謂好 practical 嘅，唔係講啲 metaphysical 存在嗰啲神秘嘅實體，而係講緊我哋應該點樣行嗰條路。咁所以頭先有唔同人有唔同嘅道，我哋可以參考，加埋實先叫天道。即係我唔知呢個會唔會係 chat 嘅其中一個回應，就係嗰陣時傳授嘅時候都係好 metaphysical 嘅。 係啊，唔係我覺得係佢係 physical。佢 metaphysical 就好似自然嘅，有啲人咧以為 metaphysical 就唔可以自然嘅，但係其實。我哋 metaphysical 咧，就而家分就係有真理嘅。咁呢個道咧，可以係 physical 嘅道，我可以話係而家科學嘅 Big Bang Theory 咧，係個道，呢個係大道。Big Bang Theory 係呢個自然嘅大道。咁我咧行香港嘅路咧係細道，即係我呢部分嘅 呢個全呢個宇宙嘅歷史中係我嘅一小小部分，但係我呢個小小部分咧係自然我自己決定點樣行，咁結果咧係大家都咁樣行咧，咁個歷史就講落去就行落去。咁個歷史咧就係我哋所有自然做嘅，我哋有嘅道。我哋自然跟住我自己決定嘅，我哋自己運跟嘅道，咁世界嘅歷史就出現，呢、這個就係大道嘅理啊。咁、你話 metaphysical 唔 metaphysical， 我就唔緊要啦，佢都係實在。 咁對於嗰啲 都係 natural 嘅。 咁 check 唔知係對於西方學者嘅批評，其實嗰啲 scandal 喺邊度咧？ 佢嗱西方入邊咧，以為解釋咧有解釋嘅工作咧，就應該 make sense， 即係話有道理嘅，你又免俾個道理就清楚啲解釋。咁佢話莊子嘅道嘅道係唔可以道，唔應該道，道咧就唔道德，咁已經係矛盾。如果係矛盾，就唔係解釋。而家係埋矛盾就唔係有道理，咁、那個矛盾咧就已經係好似失敗咗， 所以變咗唔係 make sense of， 係啦 ，make sense， 唔係 you can't make sense of 矛盾，就 make sense 唔到啊。 咁好多謝今日阿 Chat 同我哋嘅分享啦，希望大家都 enjoy 呢一集。Thank you.